有人建议范晓萱呢，专辑要再平衡一点，收回来一点，不要走入太自我小众的圈子。但是呢，我倒是觉得打从心底里面呢，希望范晓萱可以再放开一点，随性一点，希望听到更多呢像主人还有管他什么音乐这一种类型的作品。接下来听看我黄立行这首歌呢，带有一点宣泄的情绪，节奏感很强，不过呢它不会让你太躁动，因为有个很清凉的名字叫做冷水澡。 做你爱做的公车，吃你爱吃的辣椒街，怀念你的时刻突然觉得好热，穿你爱看的蓝色，哼你爱听的一首歌，想起我的快乐突然觉得好热，在这充满你的街道，再回到家里把一切洗掉，换了一层冷水澡，狠狠从头冲到脚，管他爱不爱情，都随着泡沫放出下水道，换了一层冷水澡，冻结所有的烦恼，也许爱来爱去，到最后不如冲个冷水澡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半路出家的卢广仲呢，可以说呢非常的有自己的天赋和特色，但是呢我觉得他的问题还是在于呢不能老是这样穷开心下去。听他的歌呢，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呢还是局促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的日常生活。我在想呢，如果等到他的学业结束之后呢，是不是就需要改一点口味，换换其他的空气，让我们新鲜一下呢。 世界停止不转动，很寂寞，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，好困惑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，整个海让

他退约，生命他给你一切不给一切，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。你在念着天边那座花园，我愿笑对眼前的脸，得与失都有 来自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。继续来听听看林忆莲。很多人对林忆莲呢是有情节的，因为酸甜苦辣的青春时期呢是由她来陪伴的。在林忆莲的演唱会上呢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大牌的艺人来捧场，不过呢其实看她的演唱会呢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哪怕你对她的歌完全不了解呢，也一定会被她的认真投入所感动。听听看这首《理由》。 Paul and Nancy 是我的朋友，男孩优秀，女生温柔，今生缘分早在前世手，前世手。他们总是喜欢牵着手，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，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，一生相守，就算有愁，不奢求。爱这凡夫俗子的苛求，爱让自私在意的低头，倒是个让人勇敢向前走，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，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，真爱是自由，只在真心中停留。愿你我都有，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反复 数字的渴求，爱让自私在意都低头，倒是我可让人勇敢向前走，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，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，真爱是自由，只在真心中停留，愿你我都有，都真正的拥有，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 来自林忆莲的理由，继续来听听看林小培。当年呢，本来可以在娱乐圈当中呢一展身手的林小培，因为卷入了车祸的官司之中呢，弄得非常的狼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时刻的把握好自己人生的方向盘，不要让自己偏离得太远。那感情当中呢也是一样，方向掌握的不好呢，可就要换人了。 说永远还太早，爱的变化太难遇。说爱我太潦草，没有一次说到做到，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，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和好，我的心情随你不低又不高，我的温柔比不上他的眼，眼睁睁看你从面前慢慢退，慢慢退，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，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些，我该就此放手不再追， 的心情随你忽低又忽